你大点声儿。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儿。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陶阳子幼年丧母，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欢迎收听小说《黑白》，演播徐平。 宋三听到陶阳子是准备迎战工藤与秋明这两位日本职业棋手，又竖起一根指头来摇着说，这两位棋手可不一般，我在业余界也算得上是个人物了，在棋里进爆了这么多年，可职业棋手和业余棋手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都要让我先二呢。特别是工藤，虽然与秋明在段位上一样，但工藤的实力一直为日本棋界称道，我也关心这一路他们的战绩。听说能对子的基本没有，让先二的也只是一二个。松三说的时候，多少也有一点对自己棋力的夸赞，那意思便是他的棋力在中国也是屈指可数的。秦时月笑着问陶阳子说，你把自己关起来了，想战胜这两位日本棋手？瑞总说了，这关乎中国的名声。松三说，强就是强，弱就是弱，围棋是中国出的，只是现在确实不如日本，这又能抢出名声来吗？秦时月说，其实围棋只是一种文化，在这上面争输赢有什么意思？输就输，赢就赢，能把它做战争打吗？中国一提便是中日之战，其实本来中日最早便是一家，徐福东渡，日本也认作祖先的，我的以为还是应该哪一国先进就有哪一国引领着前行，谁的力量强就听谁的。陶阳子说，强不欺弱，我是不管国事的，但我弄不明白，强了，经济发达了，做生意嘛，像松三这样的朋友还是欢迎的，可日本这些年偏要在中国打仗，打仗不就要死人吗？双方都要死人，中国死再多人，日本人不也要死吗？再说战争中枪弹炮弹也都是钱，又要死人又要花钱，让两国的人都受穷，为什么还要打？听说日本棋手要斩遍中国，那味道一样不好。 陶阳子很少谈大道理，正因为面前是互认的朋友，对松三他又有着好感，也就这么说来。秦时月自认对社会的文化、经济与政治都有见解，觉得那些深刻的东西一时与陶阳子说不通，细说起来就长了。松三笑着摇动手指说，斩遍中国的话肯定是丘明那个狂徒说的，他就想胜棋，在国内也是如此啊。好了，还是不谈国与国，只谈你与我，我们都是朋友嘛。吃完了走出来，外面一片雪景，松三高唱着日本歌，秦时月也跟着唱，那曲调很是狂野。松三有点迷醉，摇头晃脑的，似乎身在日本了。闭关几天，陶阳子的心思回复到了齐里。这天陶阳子来到中原，刚在小七厅里坐下，就听外面有人应话，来了来了。说话的是瑞总的马便，这段日子他有空也来中原下棋，一连串的输棋也不觉得丢脸。见了陶阳子的面，马便告诉他两个日本棋手来南城了。陶阳子也有点紧张，他与人下棋从未有紧张感的，他将面临的是日本人，社会上对日本有着普遍的反感，自然影响着他。虽然同秦时月说的话，棋就是棋，只是一种文化，但要与日本棋手公开对局，多少有着输赢的压力。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 在围棋研究会的楼里，瑞总府的六位棋士与工藤和秋明见了面，还有一些上层文化人在场，他们开了一个欢迎的小会。秋明有着鹰隼般的眼光，一头乱发，工藤却是平和的，不时微微的笑笑。棋手对棋手，特别是为争着胜负而来，便有了一种眼光上的碰撞。秋明的眼光扫过在座的中国棋手，不知为什么陶阳子感觉他的眼光好像在自己身上停了一停，不免心中泛起一丝寒意。工藤的眼光凝滞地望着挂在墙上的松鹤图，他的年龄大约50多岁，头上有了明显的白发。陶阳子听松三说过，工藤在日本棋界已隐喻多年，而且棋力还在上升。陶阳子清楚，内在的力量是真正的力量。会面时做了棋赛的安排，排定了两位日本棋手与围棋研究会六位棋士每人下一盘。这样排下来，日本棋手每人下6盘棋，围棋研究会棋士每人下2盘棋，每天1盘棋在瑞总府里下，这样就不会有杂人打扰。再说瑞总也要看棋。第一天，工藤对广州的田生和、 秋明与北平的朱明对局，每天上午开盘，时间不限，第一天的两盘棋下得很慢，一直到中午两盘棋才决出胜负，下得波澜不惊，工藤直白胜田升和，盘面上就胜了。秋明直黑吃了朱明的一条龙，朱明中盘就告负了。第二天，工藤对朱明，秋明对田和生，两位中国棋手依然走得很慢，但有过胜绩的两位日本棋手显得有点满不在乎了。第二天下棋时落子很快，秋明盘腿坐在席上，还是冬天雪季，他却手握着一把扇子打开来摇晃着，轮到他走棋，他就啪地把扇子合上。那个看上去文静的工藤下了一会儿棋，见朱明在细算长考，他站起来并没有去方便，而是走到秋明这里来看一眼棋盘，又走到窗口去看外面纷纷扬扬的雪景。朱明被工藤的态度弄得有点心神不定，很想发劲，但又怕再像昨天一样被吃了，越发走得谨慎。其实朱明并没有太在意工藤的离开，旁边看着的人都觉得他在受辱，可谁都无可奈何。工藤的棋确实一步步显着后势，而田生和那里，秋明用扇撑着前额，闭眼像是睡着，听到棋面上有落子声，他才睁眼看，随后不经意地在盘上重重地下了一子，啪的声响整个厅堂都听得到。这两盘棋没有悬念的结束了。要说昨天早上大家还对棋势有点期待，今天连瑞总都没有出面，说是忙着办公室去了。两盘棋复盘下来，围棋研究会的棋士们感觉到日本棋手的棋确实是高，高出不止一子。在餐桌上，于参谋提出来，是不是让日本俩棋手休息一天，两位日本棋手都说不用，意思很明显，他们根本不觉得累。第三天，两位日本棋手分别与方天琴、陶阳子对局。对局之前，陶阳子的紧张感深了一层，真觉得像是两军对垒，他时时想着对手是日本人。以前陶阳子并不在意对局者是什么人，只在棋杆上辨别高手与低手。昨天下午他研究了前两天的四盘棋，觉得两位同事的棋与日本棋手确实有着一段差距，莫一看似乎没有一点胜机，细想想还是有可以反击的地方，只是田生和和朱明的棋路他也不熟，不知他们原来的棋的步调是如何的，只看到盘面上越往下走差距就越大，每一步都不在位置上，显得很乱。棋就是这样，一旦落后了就显得处处不合理，因为要逆转优势，自然会走一些平时无理的棋，乃是无奈的无理棋，以求翻身。力量不够，无理棋就越发不行，由此的行棋显不出任何棋力。从盘面上看，也许一般的棋手都能把这两位棋士杀败，也难怪日本棋手漫不经心了。紧张感影响了陶阳子， 虽然他走的是黑棋，但迟迟没有行出一种步调来。他从几盘棋的研究中触觉到日本棋手的棋调，那棋调在秋明行棋时就显出来了。陶阳子尽力避免落他的套，走得有点拘束，而秋明的扇子声和带有契合的落子声也影响了他。本来陶阳子并不在意外界的声响，在小镇上他时常是听着乡民的山歌与方天琴下棋的。虽然陶阳子没有步调，但他努力不落套，渐渐走出与日本套路不同的棋，有时高一手，有时低一手，这样秋明也需要思索。他生出了疑惑，也怕落入陶阳子的步调中。慢慢的，秋明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扇开扇合的，只把扇子握在手里，鹰隼般的眼光盯住盘上看着，落了子，有时会抬头看一眼陶阳子。听的那一头走棋的是工藤与方天琴，工藤走的是黑棋，黑棋有贴木负担，相对会走得猛一点，方天琴则是以猛对猛。通过对前面四盘的研究，方天琴也看清了工藤不喜欢棋与棋的纠缠，每步棋的棋形都很漂亮。研究对手以达知己之彼，是高段棋手的本领。与陶阳子能发扬自己长处不同的是，方天琴更能发现对手的短处。方天琴到处纠缠，把盘面弄大，显出了完全中国式的搏杀力来。这一回工藤也被缠得难以摆脱，每一步都计算着。这是两位日本职业棋手踏上中国土地以来第一次遇上需如此用心对付的两位对手。走到后盘，秋明都弄不清自己到底是优是劣，因为那样的难以确定。相对来说，秋明的时控多了一点，而外面则是黑棋后势。秋明一直埋头盯着棋盘。这两盘棋走到中午，工藤开始有功夫抬头来看一看秋明这边。方天琴发现了这一点，算了一下自己的空，摇着头咕哝了一句，好像不够了。工藤说，盘面上有实木吧。方天琴投子了，于是工藤一步过来看秋明的棋。秋明也开始收官。于参谋来问是不是要封了盘下午再走，秋明坚持不停，陶阳子只有跟着他。秋明在官子上发了力，日本人的官子能力本来就是陶阳子在学习的，有的先后手，秋明争得厉害。在陶阳子看来，同样是先手一目与后手两目，但给秋明争到了，秋明便喘了一口气。陶阳子细算一下，这才发现秋明争的是对的，看起来一样，一转换便多了半目的先手。最后数子下来，按中国人的算法，陶阳子输了一子，按日本人的算法，他输了两目半。两盘棋还是中国棋士输了。方天琴与站起来的陶阳子对望一眼，